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带着莹然蓝紫色的蓝银草从唐三掌心中涌出，并瞬间蔓延，垂至地面后迅速爬满整个房间。与此同时，亮丽的三个魂环同时从他脚下升起，两黄一紫，三个魂环极其明显地围绕着他的身体有序律动。就在这一刻，空气仿佛已经凝固，房间内的一切都变得奇幻起来。铁心张大了嘴，死死盯着唐三身上的魂环，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。 你 啊，我刚获得了第三个魂环，还没来得及到武魂殿注册，所以魂师手札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。 三个？那真的是三个吗？12岁魂尊，超过30级蓝银草，你真的只有12岁？ 爸，我听前面的伙计说来了一大笔生意。 啊，这是…… 高大的身影骤然凝固，在蓝银草带来的压力下，他的武魂第一时间释放而出，两个黄色百年魂环从脚下升起。进来的是铁龙，当他看到唐三时顿时惊呼出声，尤其是看到唐三身上那紫色的第三魂环，脸色顿时变了。 是你？ 阿龙，你认识唐三魂尊？ 爸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兄弟在斗魂场败给那两个少年吗？就是唐三和另一个女孩子组成的三五组合，当时唐三还阻止了小五重创我们。唐三，你竟然已经突破30级了。 铁大哥你好，上次我们在斗魂场对战的时候，我就已经29级，前几天机缘巧合突破了30级。 和你相比，我们兄弟简直就是废物了。 哎，前面伙计说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，不会就是你吧？ 怎么不是我？这次我是来特意麻烦你们的，只是没想到居然是你家的铁匠铺。 唐三魂尊，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道歉，我们的合作没有问题，就按照你之前说的办吧。 终于成功完成合作了，这样一来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和制造一些更强大的暗器。铁大叔，我还想向您购买一套铁匠用的炉具，要品质最好的，麻烦您找人帮我送到学院，我待会儿告诉您地址。 没问题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只要是我们能做得到的，尽管来找我们。你放心，你的订单我让铁龙铁虎这两个小子主要负责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这俩小子是我教大的，他们的技术是铺子里最好的。 那就麻烦两位铁大哥了。 留下史莱克学院的地址，支付了100个金魂币后，唐三在铁氏父子三人的陪同下走出了铁匠铺。 铁大叔，两位铁大哥，你们不用送了，东西就麻烦你们了，打造好了以后让人到学院通知我一下，我来取。炉具还要麻烦你们尽快送去，还有刚才我写的那些金属材料。 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我明天就让人送到学院给你。话说唐三魂尊，你们学院还收学员吗？我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要是能到贵学院去，我想实力一定会增加得更快。 恐怕不行，学院要求比较严格，只收12岁的学员，两位铁大哥的年纪已经超过了。 算了，爸，我们在索托高级魂师学院也一样，我们会努力的，争取早日达到30级。 来的时候马红俊已经告诉过唐三，让他回去的时候不用等自己。唐三离开铁匠铺后没有在索托城逗留，直接返回了学院。接下来的时间他将在修炼中度过。唐三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，他只是有幸带着玄天宝录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不论是先天满魂力还是后天魂力的快速提升，这其实都是修炼玄天宝录的结果。 所以唐三绝对不会懈怠。第二天一早，唐三习惯性地攀上房顶修炼紫极魔瞳，呼吸着那朝阳带来的东来紫气。天很晴，看着那冉冉升起的橙黄色浑圆，还有那远方被渲染成金色的天空，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眼中紫意盈然，精气神瞬间到达了最佳状态。他知道自己又有了进步，从星斗大森林归来之后，直到刚刚，他才算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实力。虽然每天都早起修炼，但实际上修炼的时间并不长，东方随着朝阳出现的紫气只能维持极为短暂的时间。要吃早饭了，唐三翻身下房，直接来到了食堂。还未走进食堂，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，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，其中似乎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。走进食堂，唐三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。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面最早的，可是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。他不时看一眼火上的锅，掌握着火候，然后又去准备其他食物，十分忙碌。这个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，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的人，赫然就是大师。大师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弄早餐。 老师， 哼，你永远都不会迟到。 我来帮您。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，洗干净自己的手，来到大师身边。他知道，凡是大师要做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到底，绝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。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给大家做早饭，更没有阻止。大师拿起一个大碗，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递给唐三，又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，放在一个盘子中摆到唐三面前。 不用了，我都已经弄好了。来，尝尝老师的手艺怎么样？吃吧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充足的营养补给。身体啊，是修炼的基础，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？昨天我仔细思考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，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，吸收人面魔蛛魂环。你能够成功，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，但你身体的强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和技巧，却忽略了最本源、最基础的身体训练。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，但长此以往，对于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。 接过大师递来的早餐，唐三不禁食指大动。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，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烂熟，里面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，只是闻了一下，唐三就觉得自己肚子在咕咕作响。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还要好，肉汤浓香鲜美，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。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，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，唐三还是第一次早餐吃得这么饱。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中传遍全身，说不出的舒服。唐三刚吃完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舞的声音。 好香啊，看来今天有好吃的了。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，除了小舞之外，还有他同宿舍的宁荣荣。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，小舞怎么会不知道？唐三是大师的弟子，所以这么多年耳濡目染，小舞对大师也算有几分了解。 大师您好。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，却少了对唐三时的笑容。准确地说，除了唐三以外，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。宁荣荣鼻子动了动，他是被小舞强行拉起来的，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，但那浓郁的肉香却令他渐渐清醒过来。大师递给他们每个人一碗肉汤、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，对比唐三要少了一半，女孩子的饭量毕竟要小一些。 快吃吧，不够的话还有。 小舞和宁荣荣也被这肉汤的香气勾起了馋虫，立刻开始吃起了早餐。 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，唐三顿时醒悟，自己也应该将奥斯卡叫来才是。他比小五更加了解大师，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，宁折不弯的性格令他人如其名，极其的刚猛。想到这里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，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，还有其他几个人也都要叫过来。在唐三的努力下，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。开始的时候，被唐三叫起来的那几个人还有些不满，吃过那么丰盛的早餐之后，大家都是赞不绝口。半个时辰后，上课的钟声响起，集合的时间到了。阳光普照大地，温暖的气息带来了干爽的空气和勃勃生机，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大师双手背后站在操场中央，看着前面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。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，弗兰德说过，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要配合着大师进行教学。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。 明天早餐时间，我希望更早地看到你们出现在食堂。食物吃下后需要时间消化，不能立刻进行剧烈运动。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，如果半个时辰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，就不用吃了。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。戴沐白，楚烈，给你一个任务，从现在开始，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，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。 啊！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